欢迎蔡老师。 好，诸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好，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把《弟子规》念一遍？哦，好，好学近乎智，只要大家持续这一份好学的心啊，道德学问一定可以成就。苏格拉底啊，是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哲人。那他跟学生第一次上课，他就跟学生说：“今天呢，只教一个动作，也很简单，就是啊，把手摆到前面，然后再往后面摆，啊，就是这样甩手，甩300下。做完以后呢，他就跟学生说：‘那你每一天啊，都做一遍。’学生觉得怎么样？很简单。”结果过了一个月，他就问说：“现在还有在甩手的，请举手。”差不多啊，占了90%而已。过了两个月再问，占了30%而已。经过一年以后再问啊，只剩下一个人在做而已。那个人是谁？那是柏拉图，就是乘船亚里士多德，不，苏格拉底的第二位西方很重要的哲人。所以其实求学问在苏格拉底的这个启示当中，我们就知道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。当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化整为零，去深入圣贤的经典，滴水穿石之功，必然有所成就。所以我们也要秉持这样的态度，每一天呢，比方说把《论语》背个5句，或者背个3句，你这样一年下来，可能整本《论语》啊，都可以背下来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这样学习的态度。常常我会跟很多上完课的老师做交流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这5天啊，学习的状态呢，跟你这一生比较起来，有没有比这5天更用功的？”他们都说没有，都觉得呢，这5天是他人生当中上课最专注的时候。那我说哈，这是一个开始，但是绝不是什么结束。应该啊，保持这样的学习态度。有一个教务主任啊，来上5天。上完5天啊，刚好呢，他邀我去他们学校做演讲。他就说，这5天所记的笔记啊，大过于他4年上大学的笔记的数量。所以，真正啊，一个人学习的潜力啊，是不可限量。但是为什么这5天他的学习状态能那么好？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他觉得圣贤的学问确实能够利益学生，所以把他这一份使命感啊调动起来。所以人生有志向啊，必能潜力开发。那持续之外啊，我们要力行。所以昨天我们学到了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须顺承。这整段经文最重要的是有一份恭敬的心对待父母，不管是一言还是一行。相同的，恭敬心不只要对父母，应该是对身旁周遭所有的人都不失恭敬。 那父母呼是一个呼唤，我们马上能够过来。相同的，在跟父母交谈当中，我们也应该怡无色啊，柔无声。有时候表面上看啊，跟父母在对应，也口气不会很大声，但是心里面啊会有不耐烦的感觉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能够关照自己的心，有不耐烦的时候呢，要赶快修正。所以道德学问最根本的下手处，就是时时能关照好自己这一颗纯心。当念头不对了，马上修正，那你的言语行为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偏差。我有一次去找我一个朋友，刚好啊，他在面临人生的抉择，要从一个私立的大学啊，转到一个公立的大学。那他正在跟他父亲报告他这个抉择，希望啊，父亲能够支持他这么做。那刚好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刚好讲到一半，结果我一进门，他就说：“你先请坐，我先跟我父亲啊把话说完。”那时候我坐在旁边，看到一个孩子啊，恭恭敬敬的在跟他父亲报告他现在的工作状况，那种娓娓道来、那种礼敬的态度啊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相信他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熏陶啊，也会是一个翩翩君子。那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做人生的决定啊，有没有去询问过父母的意见？有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啊跟父母讲清楚，减少父母的什么担忧？假如父母常常心里面都不知道孩子在干什么，那不知道让他多操了多少心。所以真正当一个人对父母很恭谦的时候，确确实实会感动啊身旁周遭的人。除了在家啊对父母要恭敬，事实上啊老婆呼啊太太呼也要怎么样，也要应勿缓。当夫妻之间言谈非常的相敬如宾，非常的尊重，已经在给孩子啊做最好的榜样。那现在夫妻之间谈话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所以人啊越熟啊不能越随便，应该越熟要越尊重啊。所以礼不可失，纵使再亲的人啊，这个礼貌啊要时时提得起来。有一个小朋友刚好听到他妈妈在讲话，讲完以后妈妈把电话挂掉，他儿子啊就跟他说：“妈妈，你刚刚是不是在跟爸爸讲话？”你看他儿子从母亲讲话的口气啊就可以知道一定是跟爸爸讲话。为什么？母亲在跟先生讲话都是什么口气？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母亲一听，心里惊了一下，哎呦，你看我们对先生的态度啊，小孩都可以辨认出来，所以要调整一下。有时候看到手机啊显示是先生的，一拿起来，喂，干嘛啦？你看这个口气，孩子就能够辨别出来是爸爸打的。所以这母亲啊马上修正。刚好呢当天啊他的先生又打电话来了。他就很有礼貌，他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他先生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”把他挂掉。结果他又打过来， 他先生说，哦，是你吗？哦，所以啊，当我们的态度一修正啊，家庭就会修正过来。所以不要小看啊，一个言语的态度。刚好这一次过年，我们有一些老师啊，拿着我在香港啊讲的《幸福人生四十集》，拿回去故乡啊给他一些同学看。其中有一位，他回到宁波去啊，就去找他的同学。那一边在看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一位同学他先生啊没有回家，刚好公司在忙，所以他这位朋友的先生啊除夕夜忘了打电话，结果呢又怕被太太骂，又撑了两天，大年初二想打，又想想说哎呦一定会被骂，就一直拖，拖到初五的时候啊才打回去。刚好呢正在看幸福人生讲座，看完的时候就看到一半啊，他先生打过来，一接起来他先生呢有点诚惶诚恐，怕说一定被他太太骂。他先生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打电话回来。他太太马上说，哎呀你辛苦了，连过年都没得回家，好，我们很感谢你啊，在外面辛勤工作。好，他先生听了怎么样，觉得怪怪的。然后挂完电话呢，过没多久他先生又打电话过来，他说，你还是骂我几句吧，我心里好受一点。所以这个夫妻相处啊会直接影响家庭气氛。所以夫妻关系要好，一定是从言语的态度开始啊做起。好，父母命行勿懒，那我们对父母交代的事啊不可以失信。相同的，对妻子儿女已经答应的事啊，我们也要言而有信。当我们言而有信啊，孩子对我们就会非常尊敬。其实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，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一定要记住，不能失信于学生。当你所说的话都真正做到了，学生对你会很尊重。我记得我第一年当班导师班主任，有一次刚好运动会，所有的学生啊都到操场排队，那当然我们也站在那里陪学生。我刚好有东西要拿，就走回办公室，结果刚好撞见了一位家长，一位父亲提着一些饮料啊要上我们在四楼，要到我们教室去。那这个家长为什么抓着学生都去排队的时候把饮料拿上来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。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家长很少到学校来。那很少到学校也代表很少跟老师沟通。所以为什么家长啊很少来跟老师沟通？我们当老师的也要自我反省一下。当我们对他的孩子越关心，可能会调动起他的一种主动跟我们沟通联系的这个良性循环。所以要常常利用联络部多多啊称赞他的孩子，自然而然这个桥梁可以搭上。所以这一位父亲啊，他也不习惯跟老师讲话，所以就抓这个空档啊，也尽一点心意啊，把这个饮料要放在教室就走，就刚好我回来拿东西就怎么样碰见了，一碰见呢他就退了几步，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。那我就开始呢跟他聊天。那我们跟 任何人谈话要抓住一个原则，要见到人家就要夸。好，你可以称赞他的孩子，好，你可以称赞他的优点，我们都欢喜啊别人对我们赞叹。所以当你称赞他的孩子啊，他的内心会喜悦，会觉得啊受尊重。假如你遇到家长，马上就开始把他孩子的问题啊一一点出来，那他会觉得很不好受。所以人情不可服啊，我们要随顺人情与人交谈。我就开始啊把他孩子这一段时间好的表现啊跟他做分享，也让他了解。那聊的过程呢，这位家长就说，他说老师啊，我的孩子啊比较尊重你，不尊重啊他上一个老师。因为啊我是去带他六年级，那五年级是另外一个老师带。那我就接着啊听下去。他说因为啊上一个老师说吃中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。可是啊那个老师学生用到一半还没开动啊，老师就在后面怎么样吃起来了。那蔡老师你都是啊跟学生一起开动。其实啊我都不是跟学生一起开动，都是学生做好了我都教他们一句俚语。因为啊地方的俚语都含有很深的人生哲学。比方说闽南话有一句树头徛好栽，唔惊树尾啊做红胎。好，这一句话用在我们德行教育就相当契合。当孩子德行的根没有扎好，他的能力越高越危险。因为外面很多的诱惑啊，越有能力到时候又经不起诱惑，爬得越高摔得越重。所以这些地方俚语啊对人生啊都有很大的启示。所以我都会先啊教他们一句俚语，教完以后他们开动，我就呢走下去巡视一下。对饮食啊勿拣择。好，所以用弟子规啊来加强他们的生活规范，所以不可以偏食。那看到学生哇那个菜啊都夹一小口，我马上跟他说要不要老师帮你服务一下。他就很害怕，赶快自己怎么样出去多夹一些青菜，好，这样饮食啊才会均衡。好，所以往往啊我们坐到讲桌上去要开动的时候，已经有两三个学生怎么样吃饱了。所以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脑里。当你所说跟所做言行一致啊，才能真正赢得学生，赢得小孩的尊重。好，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啊须顺承。这个顺啊我们要理解一下，所有父亲的责法，父亲的要求，我们是不是通通要顺着他做？因为在这几十年当中啊，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有误解，他会觉得我们儒家说啊，孝顺孝顺就是什么都要顺，那个是愚孝。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其实啊讲这样话的人啊，他可能连一本经典啊都没有从头看到尾。中国圣贤 绝对不是这样教。这个顺啊，有两种情况。当父母责所责备我们的事都是正确的，那我们要赶快啊记住，好好的去落实，所以这个时候要顺。当父母的责罚跟要求是不对的，这个时候不要当面顶撞，要懂得顺势而为。这样目前的状态呢，你马上顶回去只会让父子之间冲突更大，所以我们先退一步再做打算，等待好的时机啊再跟父母沟通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后面讲到，亲有过，见始根，怡无色，柔无声。所以中国的孝顺，这个顺绝对不是所有父母的要求我们都去做，要先分辨对错，要用理智啊去孝顺。所以当父母有过失，我们没有去劝啊，那是陷父母于不义，那就不是我们为人子应该有的态度了。好，除了父母教须敬听啊，老师教也要须敬听。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有很好的道德学问呢？除了要有好老师之外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啊，是自己的学习态度，一定要有虔诚恭敬的心对老师，绝不可以阳奉阴违。所以学问有多大的成就啊，可以从恭敬心中断出来。所以一分沉浸就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就会得到啊十分的利益。因为老师所吩咐交代的每一件事，很有可能我们还不能够完全了解。打一个比喻啊，学问假如像20层楼，那老师可能在10几层楼，那我们只有在2-3层楼。那十几层楼所能看到的景物，我们能不能看到？看不到啊。那老师指的都是比较长远的目标啊。那你说，老师，我都看不到，我都感受不到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，那就得不到利益了。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很难在学问成就，都犯了一个很比较严重的过失，就是我们常用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，把这个《论语》里面的道理啊都依照自己的想法啊去把它理解。好，把孔夫子的境界啊从20层楼拉到多少？拉到2-3层楼。好，有时候还觉得孔夫子这句话讲不对。所以一开始跟老师学习绝对不能批判，应该是先老老实实做。那你老实的做，你就会感受一分，当你印证，当你的境界提升了，你就慢慢理解到，哦，老师所讲的话确确实实啊，真实不虚。所以老师教也要虚静听。再来，长官教也要虚静听。所以一个人在学问上，在事业上能否有好的成就啊， 都要先从他的恭敬谦卑心中去求得。所以人啊，要能屈才能伸。所以我们的小孩啊，我们也要教导他懂得恭敬谦卑，懂得处处学习。到一个新的环境去，不要先抱怨一大堆，先多看多听多学，长官怎么教啊，我们先老实去做，等学问，等对公司的了解越深了，再适当的给予一些长官建议，这样会比较得当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三。好，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。好，预备起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，出必固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业无变。夏则静，这是一个古字，出必固，反必面。这个固啊，是读音，是从古代啊传下来的音。那现在一般我们的口语都读告，固跟告都可以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这是有一个典故，就是在东汉有一个孩子才九岁，他叫黄香，因为母亲很早啊就去世了，他跟父亲啊相依为命，那父亲的身体又不是很好，所以冬天的时候他怕父亲啊太冷了，所以他都先钻到被窝里，把这个棉被先弄暖和了，才叫他的父亲啊上床睡觉。夏天天气太热，他就先拿着扇子啊把凉席，把这个床啊扇凉，好，再请父亲上床睡觉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黄香啊念念在观察父母的需要。相信啊，黄香是不是只有做冬温夏静啊？当他有时时去关怀父母的心啊，相信父母的整个生活起居，他都会尽心尽力啊去付出。所以九岁的孩子能够尽这样的孝心，当地的地方官看得很感动。当这个黄香到了可以当官的年龄啊，当地的官员啊就举他做孝廉。后来啊他当官当到尚书。所以确确实实有孝心的人，他也同样啊可以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。所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确实不错，因为孝子这一份心啊，已经可以推而广之，去爱一切人的父母，一切人的子女。所以那时候的皇上啊，给黄香一个很好的赞叹，说江夏黄香，举世无双。江夏黄香，举世无双，所以黄香的典范流传千古。相信啊，皇上做出这一个动作，对人民有没有影响？他所带动的是全国人民效法黄香，所以领导人的一言一行，都会带动整个国家风气。所以像我们当家长的，当老师的， 你所强调的，你所爱好的是什么，也会同时影响你的小孩跟你的学生。所以当父母的重视德行，小孩就重视德行，当老师的重视德行，小孩也会企鹅效法。那我们从黄香这一个例子，不只是学到冬温夏静，更重要的是要体会到黄香的纯心。纯心是他的本质，那冬温夏俊是他的行为，他的行事。本质啊，绝对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，形式呢会变，因为整个人与人的生活方式啊，都会有因时代而不同啊。举一个例子，以前遇到君王啊，要行什么礼？三跪九叩礼。那他的本质是什么？恭敬心。因为领导，国家领导者要日理万机，时时为人民着想，我们是恭敬领导者对于人民的贡献，所以我们跟他行礼。那以前的礼是三跪九叩，那现在假如遇到总理，遇到总统，在飞机上看到，马上跪下去三跪九叩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个国家领导人说，这个是谁教出来的？怎么教成这样？哦，就不符合现在的时代。但是本质会不会变？不会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时代不同了啦，什么都要改，是形式改，而不是本质改变。所以中国文化，我们假如把它比喻成一棵5000年的大树，所有的本质跟原则啊，就像这个树干，这个树干一样，这个树干是屹立4-5千年不坠，但是它每一年呢，都发新芽，都发新叶，而这个新芽跟新叶啊，都是随着那一年的阳光、那一年的空气、好跟水源，才会发芽出来。所以它这一些枝叶啊，一定适合于当时候的什么气候。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经文，我们也要抓住它的本质去学习，那我们就会学得很能掌握纲领。所以从这个冬温夏静，我们就体会到他是能时时看到父母的需要。那父母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我们常常去关怀？身体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。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，这个志啊，也可以当心愿。养父母之身，所以生活起居、食衣住行，都应该啊去关怀。假如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，或者住得很近，在食物方面，我们就可以啊回去的时候带一些水果、带一些蔬菜，好回去。我小时候 就常常看到啊，我母亲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啊，就回我外公外婆家。那我是标准的跟屁虫，所以每一次呢，都跟我母亲一起回去。那一来啊，可以学习到母亲的孝心；二来啊，因为每一次回去啊，外公外婆很高兴，常常呢就拿很多东西出来给我吃，一罐饮料喝完，他马上又怎么样？又去拿另外一罐，好，有时候一连都喝了两三罐。那在这个喝的过程啊，也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啊对我们的疼爱。其实让孩子多跟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接触啊，他就能够感受到天伦之乐。所以这个也很重要。那常常回去就能够在食物当中去观察到，可能这个米啊快没有了，这个油快没有了，我们都主动帮父母啊去买，那父母一定会觉得非常窝心。那另外人老了就怕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跟父母啊沟通一些健康的观念，有健康的知识才会做出健康的抉择跟判断。我们见面呢、啊、人家说人老了、啊、见面都说吃坏一点才不会啊高血压，才不会啊得癌症。因为年老啊，吃得越清淡啊，身体的负担越少。但是你也要透过跟父母沟通，再慢慢啊，告诉他，吃清淡好。不然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穷怕了，所以他觉得呢，不吃，多吃一些鱼肉啊，好像营养不够。甚至于啊，现在都提倡啊吃糙米、胚芽米比较营养，是吧？哦，那都是全营养素啊。白米饭只有糖类啊。但是，假如我们拿这个糙米啊，甚至于拿番薯，这些都比较营养，给父母吃，他们会觉得我现在生活比较好了，还要我吃这些东西？哦，我要吃白米饭。他们的观念一时间啊转不过来，你都要循循善诱跟他沟通。所以我们在建立父母还有建立家人的正确观念啊，让他身体好啊，这个观念的建立也绝不是一触可及。所以欲速则不达，我们不可以操之过急，不可以强加于人，你就是给我吃就对了，不要说那么多。好，这样父母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心里好不好受？不好受。当心里不好受啊，吃的东西再营养怎么样？不好消化。所以有一位朋友，一位女士，她刚好听了我们的课程啊，了解到啊，饮食啊应该少肉类多素食，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他听完之后很高兴，回去啊就跟他先生说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煮肉给你吃了，我是为你的身体好，你要领情。哇，当天回去呢有没有魄力？哦，很有魄力哦，但是啊太操之过急，会有反效果。所以一两个礼拜以后啊，他到我们中心去找我，脸色不好看。他跟我说，我先生真是不受教，我为了他好，希望他健康一点，所以就不煮肉给他吃了，他居然不接受。 啊，发了一些牢骚啊，我就跟他倒了一杯水，然后他在喝水的时候，我又告诉他，我说啊，你先生啊，假如有外遇啊，你要负责任哦。我他吓一跳，我说你先生假如得了高血压，你也要负责任。你的孩子啊，越来越少机会可以跟他父亲相处，这个父子关系受到影响，你也要负责任。我越讲啊，他越纳闷，哟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接着就问他，你今天不煮肉给你先生吃，请问他还有没有吃？他说有啊，他都到外面去吃了。我说对啊，那到外面去吃，可能又跑到酒店去吃，到时候那边有很多女生，那刚好遇到不好的缘分，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状况？所以有外遇你要负责任啊。那到外面吃东西，外面煮的都怎么样？又油又咸，可能吃个三年血压上升，就得高血压了，所以你也要负责任。那先生每天都在外面吃，跟孩子都不能够有很好的沟通，很好的关怀，所以父子关系也是你搞砸了，你也要负责任。他就很委屈的样子。所以我跟他说，你当初做这一件事的目的啊，是什么？是为了让先生、让家人更健康。那请问你现在达到这个目的了吗？所以人啊，很多时候目标都正确，但是路走到一半啊，都忘记了，都在中途啊，意气用事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要让一个人接受一个观念，哦，都不是啊一下子的功夫，所以你要做的不露痕迹。比方说这个礼拜煮三样肉，下个礼拜啊把它变成怎么样，两样，在下个月啊变一样，慢慢减少，让先生啊没有察觉。但是你把肉拿完了，端上来的菜啊要很好吃，所以你要赶快啊去跟别人学习如何把素食做得比肉还好吃。你先生一边吃说，嗯，这一套菜是什么，怎么这么好吃，你说这个叫素食什么什么菜，他会对素食啊就更能接受。那另外这一些正确的观念，你就要常常啊一点一点啊去跟他沟通。比方说我们女人啊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温柔，就跟先生说，你的健康啊是我一辈子的幸福，所以你的健康太重要。那怎么吃的健康，这个雷九南博士这本书写得很好，或者哪一个专家写得很好，里面有什么观念，你就一句两句慢慢给他灌输进去，他就很能接受。那我接着又跟他建议，我说有时候你就带你先生啊一起来上课，上完课中午啊就留着跟大家我们中心这些老师啊一起吃饭，那他就会觉得，哦，你也吃素，他也吃素，他就不会觉得吃素啊是很稀奇的事情。那边吃的时候呢，旁边的老师又会跟他说，诶，素食不错吧，他先生就会说，嗯，不错不错。所以慢慢就有团体的气氛。后来啊他先生两三个月以后啊也很自然啊就吃素了。所以我们在关怀父母关怀家人也都不能操之过急。好，当然你要关怀别人的健康，首先你自己的知识啊要足够，所谓知识就是 力量。所以很多人他在某一些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啊，都是在生活当中需要的时候才会提升。好，比方说妈妈的身体有点状况了，我们才懂得赶快去研究这些学问。那我们不要等到家人身体出状况了才学，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了。我们现在先好好学，好好啊把这些观念带到家庭当中，这个是养父母之身。再来养父母之心，让父母啊心里面啊能够常常很欢喜很自在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一定要让他怎么样安心放心。假如我们的德行不好，纵使啊你每天都供养父母很好吃的饭菜啊，父母吃了之后会不会快乐啊？也不会，他可能边吃啊还边帮我们提心吊胆。那中国的父母啊比较含蓄，所以他心里面的感受啊有时候不会在言语当中流露。所以我们要善于啊去体会父母的心境，父母的需要。论语里面有说啊，君子要有九思，要有九个常常懂得关照的一些态度。好，哪九个呢？第一个是事思明，第二个是听思聪。要能从父母的言谈当中啊听出他们的心理的需求。比方说我们很久没跟父母打电话，母亲啊打过来还等父母打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啊太失礼了。父母过来呢跟你问问啊你现在的工作状况，虽然是在问你的工作状况啊，事实上啊我们应该能听出来他已经在想念我们，甚至于是想念孙子了。所以我们听得出来，我们就不等父母开口，主动啊要回家去探望。其实人只要上了60岁以上啊，老的就会啊越来越明显。所以当我们一两个月没看到父母啊，一回去一看到会有什么感觉？哇，怎么老这么多？所以我们要珍惜啊跟父母相处的机会啊，善体亲心，常常啊去关怀去问候啊，这个是养父母之心。再来要养父母之志啊，父母的心愿。孝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孝之始也。所以我们把身体照顾好啊，这是孝道啊首要的工作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假如我们用自己的德行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，那最高兴最满足的是谁？是父母还有老师。这个是养父母之志。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份善心，希望人啊对社会有所贡献。那很多父母因为全心全意栽培孩子，在很多社会方面啊他想尽力啊，有时候心有余力不足。而当他的孩子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，他会觉得很欣慰。 所以我们在海口有一位老师，他学《弟子规》啊，学的三个多月，而且他是、早晚一定念一遍。三个多月以后啊，他主动啊走过来跟我说，他说：“蔡老师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，不能只有我跟我的孩子得利益，应该啊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闻到圣贤的教诲。”所以他决定啊要回他的故乡去推广《弟子规》。那他有这样的志向，俗话说啊，人有善愿啊，天必从之。所以人啊要勇于去承担，去付出。当他那一步跨出去的时候，他不用怕自己站得不稳，因为他那一步一跨出去啊，旁边一定会有人帮他怎么样扶住，因为怕他把事情搞砸了，因为那是好事啊。所以他主动提出来了，我们中心很多老师啊马上把他的教学经验啊跟他分享，好，我马上就把一套啊德育课本700多个圣哲的故事啊就送给他，他也很欢喜，就开始教了。刚好上到出则悌，里面有一句经文叫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。这位老师啊，他本身啊是在航空站上班，所以也没有受过什么师范学院的训练，但是因为有这一份善心，这一份教育的爱心，所以他自己啊会花很多时间去揣摩这句话怎么教。所以很多的心境啊是必须透过实际的行为付出啊才感受得到。所以他就买了一笼的荔枝，然后呢就回到他的故乡啊，跟孩子上这一句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。他跟学生说，我们学完入则孝，已经了解到为人父母非常辛苦辛劳，所以我们要尊敬自己的父母。相同的，别人的父母同样啊也很辛苦也很辛劳，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父母跟长辈，不只是别人的父母，所有的老人啊也都用他的青春啊奉献了这个社会，所以我们都应该啊尊敬他们。所以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啊如视兄。那讲完这一堂课啊，他就跟学生讲，我们现在呢拿着这些荔枝去给我们村落里面的长辈吃，那你们拿给他的时候要很有礼貌，跟他们行礼问好。那孩子听完呢也很高兴，好，马上啊这些孩子就一窝蜂啊在这个村落里面就跑来跑去，这整个村落啊很热闹，整个村落弥漫这什么样的气氛啊，敬老尊贤，敬老爱幼的气氛。相信啊每一位长辈长者啊接到这个荔枝的时候，内心一定是非常喜悦。而当孩子看到这些长者喜悦的表情，一定会烙印在他的心中，往后啊他在对人恭敬啊他会生欢喜心。所以那一天过后啊，他的父亲隔天给他打了电话，就对他女儿说，他说：“女儿啊，整个村落里面的很多长辈啊都打电话到家里来了，这些长者说啊，我们家乡啊嫁出去的女儿啊 从来没有一个人啊这么样爱护自己的家乡，已经嫁出去了哦，还这么关心自己家乡，所以啊，这些长辈啊都很感动。诸位朋友，他的父亲啊，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觉得啊，引以为光荣，这个是养父母啊之志。他的父亲接着跟他说啊，女儿啊，你能找到人生的价值啊，父亲啊很替你高兴。诸位朋友，女儿的这个行为带给父亲的喜悦啊，是一天还是两天？是多久啊？一辈子的安慰啊，跟我们拿一包好吃的东西给父母吃啊，那是决然不同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学习成则显，昏则定，我们要啊善于去体会，把这样对父母的关怀延伸到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延伸到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就先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